第三隻啊嘛，阿 Julian 會 cap 爆今日咧。你自己喺即係冇，你喺唔喺出邊啊？你 係啊， 你喺出邊啊嘛？你見到啲警察點啊？ 又係嗰句意氣風發咯，係啦，佢哋嘅態度係，其實每一次見到佢哋都係覺得佢哋係真係啲情緒係非常之係冇辦法控制到情緒啦。咁今日更加係個態度就係好似立咗國安法之後啊、就非常之啊、意氣風發咁樣得。即係離遠已經係咁樣去鬧下人啦，今日入埋餐廳咁鬧人啦，咁而且咁對住記者，冇啊，咁我今日直播嗰陣時候，大家我諗都見到噶啦，就係話啊，即係對住我好想噴我咁樣， 即係想噴你， 係啊， 但係冇噴到啊嘛， 冇咁佢係 我知噴咗你之後，噴咗你之後 ，go back go back 咁 噴咗你之後個樣唔係咁噶啦，嗱我嗱呢度喺國港同啲聽話，阿 Julian 唔噴得噶。佢一噴親就會氣喘嘅啦 ，OK？ 講笑啫，係就係、是、咁，人人都大佬啊，過往都被人噴過啦，出過嚟嗰啲係咪先？即係啊，咁今日都係啊，其實見到係後生仔多咯，係啦，真係係後生仔多。 幾件事啊，今日嗱，第一樣嘢頭先你講咗啦，啲嗰啲警察個樣係點樣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今日 都 係 一樣嘅，冇可能啲警察係會 唔會變嘅啦，唔會變嘅啦。 咪係 咯。咁但係咧，今日就有一個警察應該就俾人刉傷咗嘅。 哦，係啊！ 咁吉傷嗰個情況就因為佢嘗試去拘捕個人啦，咁啊跟住啲市民就即係去保護嗰個人啦，咁其中一個人就應該係有一把刀咁啊，就刉咗佢呢個應該膊頭度啦，咁又係一件咁嘅事啦。咁另外就係咩咧？另外就喺時代廣場嗰度， 咁冇拉咁多 FA 咯，咁有 FA 會幫你包扎噶啦，啲 FA 個佢都 係拉曬嘛，係拉曬， 係啊，不過拉曬啫嘛， 係啊。咁你成對時代廣場嗰度又係變成一個即係圍封鎖嘅地方啦。咁就我唔敢講，因為即係我睇網上講就係入邊好似有槍聲嘅。係啊，咁但係即係唔係一定係嗰啲槍，可能係嗰啲胡椒球啊。 哦，咁係啊，係啊。 即係所以大家去睇睇嗰度啦。咁但係 anyway 咧，即係最重要一樣嘢，我哋喺第一節已經講過啦。今日嗰啲即係大家見慣見熟嗰啲樣咧，有部分就唔喺度嘅啊。咁我推測個其中一個原因係咩咧？就譬如舉個例啦，譬如阿陳子傑咁樣，佢今日就交咗俾阿費高塵啦。咁因為佢自己選緊噶嘛，即係佢係參選噶嘛。咁佢係咪話跟即係有呢、這個？即係我哋一個估計嘅就係佢會唔會因為咦想驚喺嗰個參選嘅報名嘅之前被捕咁樣，咁就跟住咧就會影響到嗰個參即係入閘資格咧咁樣。咁但係與此同時咧，我哋呢度個節目主持人啦，阿姚冠東咧今日被捕嘅。係 啊。 阿東就今日拉咗噶啦。係啊。咁我唔知道即係佢而家係仲喺嗰個 北角警署。 仲喺警署入邊 啊？我要 confirm。 我哋 因為呢個係個幾鐘頭之前嘅消息。 係啦。咁另外咧就係有 今日 係 有多過300多人俾人拉咗。咁蘇花去到八點鐘咧，就有九個人咧就被控違反一個維護國家安全法。 係啦。係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因為佢身上面有一支中華民國國旗，咁咧就即係佢冇展示出嚟嘅，喺身上面有嘅，咁就拉就即係被檢控啦。咁呢個就應該係即係今日一個比較特殊嘅情況咧，因為即係據我了解咧，就係你其實喺身上面有任何嘢，咁嗰個係可能你自己純粹作為一個私人嘅欣賞啦，或者你有紀念品啦，或者純粹你係覺得即係嗰樣嘢係你自己嘅護身符啦。你一日冇展示出嚟，咁其實就冇理由要拉你喎。你等點解唔等佢展示咗你先拉咧？咁樣係咪？因為佢哋係真係諗住展示噶嘛。即係如果即係據我所知啊 ，OK， 咁你咪做呢樣嘢咯。咁而家你就係、是、哇，即係有人如果一個即係唔醒目嘅，佢袋住呢啲嘢，咁跟住喺街度好容易俾人隨時俾人拉噶。咁而家已經發生緊嘅情況啦。咁另外一個我唔明白嘅咧，就阿 Julian 要解釋一下啦。我見到一支係藍白旗嘅。 哦，呢、這個係啊，藍白旗都係啊，依家獨派係啦，佢哋創立出嚟係即係代表住香港嘅旗幟咯。 哦，即係有支咁嘅旗咯。 係啊，真係有支咁嘅旗。咁其實大家都喺度講緊咯，想要乜嘢旗啊咁樣。咁大家咪講下咯，即係大家咪討論下咯咁樣。但係講翻先，呢條法例，所以我哋見到就係一條唯心又唯心論嚇。即係 主觀任意 咁樣去咧入罪人嘅一條法例嚟嘅，即係所以點解佢會毀滅香港呢一個司法系統咧？就係、是、有一個咁唯心嘅法例嚇、 咁 set up 咗出嚟，仲要係 bypass 香港個 legislation 嘅，係啦，咁就喺香港實施啦。咁其他國家佢都佢哋嚟到香港之後，即係其他國家嘅唔好講 agency、institution 啊、business 啦，咁嚟到香港之後，啊，如果佢做嗰啲生意嚇，例如就話係同大同好多大陸人 deal 嘅，啊，即係會賺大陸人嘅美金嘅，喂，咁嘅話對中國。即係即係構成一個金融安全問題嘅話，咁佢俾人拉、俾人 persecute 都係遲早嘅事嚟嘅喎。咁所以點解 你如果有咁嘅情況，啲鬼佬唔會嚟嘅？ 係啦，所以點解就話呢一個國安法係對於外資同埋香港嘅商界係一個即係系統性、根本性改變咧？就係話呢一個國安法最大意義係將市場上邊睇唔見嘅手變成中共。以後呢一個市場嗰隻睇唔見嘅手唔再係供求定律，而係中共。 冇嘅，咁佢而家咧，佢基本上咧，頭先我哋提嗰啲，譬如證券啊嗰啲，都大部分都係中國噶啦。 嗯， 即係外資喺香港佔好少。即係譬如話你就算高盛啊、JP Morgan 啊、大摩嗰啲，佢哋遲啲都要即係行埋一邊噶啦。 係啦。 咁我哋今日睇到咧，即係話最重要一樣嘢啦，譬如話啲人會問啦，就係究竟有幾多人咧咁樣。咁咧就以往咧就好虛冚嘅，譬如你講舊年相同嘅時間嚇，就算舊年嘅今日咁樣，咁都有成即係講緊係成嘅幾廿萬甚至一百萬上街啦。如果唔係，即係立法會都入唔到去噶嘛。 係啊。 咁但係今日你就見唔到呢個場面啦。咁即係你會見到好多咧，即係你見到沙維多就後邊呢個啦咁樣。咁嗰喺應該喺嗰個橫街上面嘅。如果我冇睇錯，呢個應該係近乎喺爭天坊嗰度啦。如果我啱嘅話，咁咧。你去分析呢個人數嘅話咧，有啲人就話今日大概係幾廿萬到，三廿零萬或者四廿萬到。咁相比喺舊年嗰個情況咧，係大幅下降嘅。咁你就啊，呢條法例係咪產生嗰個震攝嘅效果咧？咁樣。 其實林鄭，我今日喺記者會上邊係 underline 咗 deterrence 呢個字嘅。 啊 ，deterrence 震攝。震攝啊！嗱，呢個震攝嘅效果，大家唔好從我哋嗰個主觀嗰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啊。即係你要分開幾個層面去睇嘅。如果喺我哋嗰個層面嚟，即係我哋自己港人，我哋由舊即係呢幾年，特別喺舊年我哋個分析咧，咁而家係下降咗，而且下降幅度相當之大。但係喺北京未必咁睇法，因為我一路長期有一個觀點就係話咧，呢個北京嘅最高領導人咧，佢睇呢啲問題咧，佢好感性嘅。佢好關心嗰啲象徵意義。舉個例，點解呢條法例咁針對咁多譬如呢啲即係旗幟啊、歌曲啊、符號嘅問題咧？就係、是、其實如果你喺其他地方咧，呢啲係一視同仁啊嘛。即係話佢除咗就你燒呢支旗，佢會睇埋你個動機同埋你效果影響咩？而家唔係啊嘛，佢見到啲旗佢已經上頭啊嘛。所以我判斷一樣嘢係話咧。他去看這個問題，他不是真的聽完情報，就是哦，分了兩邊，其實有些什麼人，有多少人去做這件事呢？他很純粹憑一個 很感性的感覺，就是這張圖片在譬如在 CNN、 在 New York Times、 在 Guardian 這些國際傳媒，他出來的樣子是怎樣，他會不會覺得很即係對佢嚟講係好 落佢面， 好落佢面， 係啦。 嗱，呢個係即係成件事最核心的地方嚟嘅。我哋睇呢個問題唔係一個政治問題，呢個係一個心理學嘅問題， 破壞佢嘅軟實力係咪咁講啊？ 唔係，係佢當刻個心情 啊！嗱， 呢 個咪人治政治， 人治就係咁樣噶啦，人治係咁樣噶啦嚇。譬如話嗰個人嗰排咧，佢脾氣唔好咧，咁啲法例係嚴啲噶嘛，即係係去到咁樣 咁死啦！咁遲啲就住一個國安法上庭嘅嚇被捕人士咁嘅，到時候都係睇個法官佢自己心情噶啦。咁一定係啦。嗱，今日就可以講佢今日阿鄭若驊佢講乜嘢係更加係不可思議嘅咧？真係要用不可思議嚟形容，就係佢咧佢講咩主體犯罪、從屬犯罪。 嗯。 然之後咁記者當然係問佢你點樣去界定啲咩主體犯罪、從屬犯罪？ 點解先兩句説話點解？ 又係冇得解咧，因為根本佢自己首先真係我哋都係咁講啦，唯心論法律。你是不是主體呢？咁佢頭先即係我之前喺度諗啦，可能佢講話有啲 supportive 嘅角色就唔係主體，就係從屬 識嘅犯罪啦，就係佢嗰個定義啦。哦，唔係嘅喎，佢話咁如果你明知嗰個人係做汽油彈嘅，你知情不報。又或者你跟他 keep 的話呢、又或者你提供了原料給他的話呢，你都是屬於主體犯罪的、不是扔的那個都是屬於主體犯罪的、所以就說是任他擺龍門的、 我估計的情況是比這個更加差，更加差異是什麼呢，其實他自己沒有在這個法例上沒有決定權， 沒有， 所有的東西是上面給了你了，但上面講的東西是講那麼多，他又不敢問，他又不敢叫 carry， 即係佢去澄清啲嘢，所以咪搞而家呢個情況咯。咁我哋去即係個客觀下，即係真正嘅效果係點咧？就要睇去到嗰個法院去審嗰陣時嗰、那個，即係嗰個法官嘅狀態點啦。嗱，呢個係假設嗰個法庭係公開嘅。如果唔公開嘅話，我哋完全冇從知道嘅。但如果唔公開嘅話，100%係定咗罪㗎啦。即係佢掟入 講到明， 佢掟入呢個法庭，即係嗰個唔公開法庭，咁個動機一定要你入罪㗎啦。 係啊，李家超講到明就話有參與過呢一啲乜所謂，佢用恐怖活動，佢而家係用恐怖活動呢四個字去 define 依家街頭抗爭。 街頭抗爭。係 啦，佢用恐怖活動去入罪嘅。 嗯。 係啦，咁佢講到明就話一定要坐監。 嗯。 3年起計，即係佢話啲輕罪嘅咧。 有三個 category 㗎嘛，3年、5年、10年啊嘛。 係啊，唔係3年、10年終身 監禁。 身監禁咁樣講。 嗱，我哋講埋呢個即係所謂震攝嘅意思啦。嗱，即係如果我哋去睇呢個問題嘅話咧，佢第一步其實佢就想做呢樣嘢，就係喺今日七一係冇人或者係好少人出嚟示威，佢哋唔敢展示而家佢哋覺得係即係會即係所謂嗰個挑戰嗰個中共嗰啲咁嘅口號或者旗幟啊嘛。咁但係今日聽到有啊嘛， 有， 但係少咗啦，係少咗啦，係少比以前少好多啦。譬如話以前見到排山倒海嗰啲美國旗咁，今日都有，但係你就唔會見到大規模。譬如你簡單見啲相，你唔見到任何嗰啲標誌喺度嘅。OK， 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唔可以用呢個角度睇啊嘛。好彩唔需要個 CNN 影咗張相，就係淨係睇到嗰個美國旗嘅，即係啲香港人喺度舉緊嘅。咁佢翻去睇到呢個相，佢又上頭嘅咯。嗱，你明唔明我意思係咩咧？ 明係。 嗱，成件事咧一路咧，我哋好多時我哋用我哋自己嗱，我哋喺香港我哋睇到啦，嗱已經係即係震攝咗啦，咁仲係會唔會即係會加強即係加強嗰個壓力咧？咁我哋唔可以咁推測法，係好 depends on 佢收到啲咩料，同埋咩人喂啲咩料俾佢。假如下邊啲人喂啲係哇，全部淨係都係嗰啲即係舉曬旗啊！唱呢個圓明光歸香港，咁佢就覺得成個 situation， 成個情況咧，都係咁惡劣嘅。 都啱嘅，呢一個係好合乎即係中式公司嘅一個現象嚟嘅，係啊， 係啊， 即係出嚟做嘢之後就好睇到一樣嘢，就話喺啲中國文化比較深厚嘅公司啦，真係有好多大家係會就住嗰、那個係大家係。那個額頭咧，個老闆就係太陽系中心嚟，即係大家係 cater 佢，完全係 cater 佢嘅喜好。 但係你圍住佢嗰啲人咧，係放料俾佢，佢咪睇到嗰個世界咯。 因為佢哋想爬上位啊嘛， 係啊。係啊，呢個係啊。嗱，譬如點解會搞出呢個即係所謂港獨嘅問題咧？你覺得當其時梁振英就係、喺嗰個立法會上面就點名呢、這個即係 港 院咁樣啊嘛？咁呢個動作本身唔係俾香港人睇啊嘛，呢、這個動作本身係俾呢個北京上面睇啊嘛，就係話俾你聽。呢度有港獨啦，你俾多啲權力，我真係揼佢，或者係俾我連任，我真係揼到佢，即係冇。其實呢個係一個權力，即係一個權力。 一個 bargaining 嚟嘅。 一個 bargaining 嚟噶嘛？咁而家你唔可以話我哋用我哋嘅主觀態度就已經謝曬啦，即係事實上謝曬啦，就覺得話哦件事係即係完全即係去即係係咁嘅結果，其實唔係嘅。因為咧，我好強調有兩個基本嘅原則就係咩咧？第一樣嘢，我覺得個震攝嘅效果唔喺我個標準唔喺我哋度，而佢點樣去睇呢個問題咧？好視乎佢嗰刻個心理狀態點，同埋咩人喂啲咩料俾佢。但係更加重要，如果喺我呢個節目嘅角度嚟講咧，就係佢呢個做法本身，佢觸發到喺外國一啲咩反應翻嚟，令到佢有即係大家形成一個所謂互相刺激嘅一個情況。嗱，舉個例，譬如話。呢、這、一個BNO 俾咗300萬，即係能夠三百萬香港人都去到英國啦，喺嗰度可以定居啦。咁中國係咪覺得好冇面咧？ 即係佢係咪覺得英國挑戰緊佢咧？如果覺得挑戰緊佢嘅時候，佢係咪會做啲嘢令到中，即係令到英國覺得即係要會付咗代價咧？如此這般咧，其他國家就會睇到。其實你而家係好似一個細路仔咁樣啊！細路仔係咩咧？就係你搶走個玩具嗰時，佢就跟住 掠地， 擦地，咁跟住佢搶翻你啲嘢。即係你會睇到就係成個嗰個外交政策本身係相當去到而家呢個地位相當之唔成熟嘅，係純粹覺得一樣嘅就係我今時今日我已經有一個咁大嘅實力啦，我做咩嘢你都要尊重我。但係其他國家唔係咁睇噶嘛，其他國家會睇出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你要長此落去咧，就唔係尊唔尊重嘅問題，你影響到我國家安全啊。譬如對呢國家嘅滲透啦。好幾個舉例，澳洲啦、加拿大啦，佢哋已經有好多足夠嘅力量可以影響到呢個國家嘅，唔單止係外交政策啦，甚至佢內政添。 係啦，絕對係。 而家好多國家係 alert 緊呢啲樣嘢啊嘛。 係啊，因為呢啲係 corporate state。 係啊 ，corporate state 係最容易滲透嘅。 係啊 ，corporate state 即係啊，以前其實啊喺。我都要講翻啊，就喺莫斯科讀書咧，其中一個 underline 就係講 market state、nation state 啲嘢啦。咁有兩種，唔係 static state，sorry 啊，係就係有兩呢個世界集啊。如果要用一個市場體系去分辨國家嘅話咧，一種國家就係喺市場上邊。咁任何嘅角色咧，任何嘅行為者，即係無論你係商人又好，無論你係政府又好，咁大家咧係冇話大家邊一個係有一個比對方更加高嘅地位嘅，咁大家係制衡大家，咁呢一個就係自由市場體系。都是以前咁講噶啦，咁所以呢一啲商家，只要佢哋咧即係集腋成裘咁嘅話，就變成財富。就可以威脅到個政府嘅施政，係不斷咁樣控制到個政府。咁呢一種嘅體系咧，就係專係用嚟形容，即係 most of 西方國家呢一啲所謂嘅資本主義陣營國家。咁 static state 咧，就係由以前嘅主要係由以前嘅社會主義國家演變出嚟嘅。咁佢哋本身咧個歷史係有呢、這個獨裁者統治嘅一頁。咁佢哋呢啲國家嘅體系最大嘅特色就係喺90年代之後啊，就迎合咗一個自由市場嘅原則啦。但係喺個市場裡面，政府都係扮演一個有一切決定性嘅角色。咁呢一個就係點解今時就算近年呢啲所謂嘅 BRICS 啊，即係啲金磚五國啊，又或者其他啲新興工業國家，佢哋崛起咗之後啊，點解佢哋入去呢啲國家度投資仲係有咁多問題呢？咁其中一個好大原因就係佢哋係要面對以政府為一個凌驾其他喺市场喺政府身为凌驾市场其他力量嘅角色所带嚟嘅挑战咯，系啊，呢、一个就系真系系咯，所以其他如果大家有投资开嘅话都明白噶啦。中国即系直情系呢种国家啦，但系立咗国安法之后，香港嘅市场体系都系变咗呢一种市场体系喎。 冇嘅，你香港系唔可以咁快去转型到嘅。因為我哋嗰個經濟嘅模式係根深蒂固得好緊要，我哋習慣咗好多。如果你係突然間咧，譬如啲外資走曬啊，或者係即係甚至通訊本身出現問題咧，其實會令到香港即係喺度住開啦、做開嘢，好非常之唔習慣。唔習慣之後有幾種反應嘅，一係走啦，一係就即係去更加討厭個政府啦嚇，咁第三種兩樣都唔做得就好唔開心咯嚇。咁但係咧，即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咧，而家你係有走嘅機會嘅，因為已經開咗道門俾你啦。咁究竟係點樣咧？我下一節翻嚟啊！